只是心疼你苦中的双眼多可怜。如果情已决裂，你伤心欲绝，他没感觉，他早已空的心对你的深情都看不见。薰衣飘深蓝色，的。